我一听这个问题我就很奇怪，那时候我才不到30岁，我就很奇怪，问他为什么问题。不过我们就回答问了，我们两个都没有离过婚。他说 OK， 那就好。那我就问他为什么你会问这种问题。他说按照圣经来讲的话，只有两个原因你可以合乎圣经的离婚。如果你们离过婚的话，那我要变成，如果我替你证婚以前，我要扮演这个 detective， 这个警探的这个角色，去调查当初你们当初是怎么离的，如果你们离过婚的话。那如果你的离婚不是合乎圣经的原则的话，那我就没有办法来替你们证婚。所以他说我的原则是我不愿意花这个时间来 play detective， 所以的话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就不替他们在教会里证婚，请他们到法院里面去结婚。不过感谢神的恩典，神保守我们这个以至于我们顺利的在教堂里面，牧师就替我们举行了婚礼。那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一个堕落的世界里面，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周围里面有不少破碎的这个家庭，这个离婚率是挺高的。那圣经里面对于离婚与再婚的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什么？那圣经是不是允许在某些情况之下基督徒可以离婚呢？那为什么圣经会允许在这些情况之下可以离婚？那离了婚的这个 party 是不是这一方呢？是不是有权利再去结婚？所以今天我们要从这一段圣经里面去思考这个问题。那保罗在这个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问题以前，保罗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他是在讨论一个家里面这一段圣经里面主要的是在讲一个家里面有一个人信主，另外一个人还没有信主。不过在那个以前呢，在10节到11节里面，保罗先讨论这家庭里面两个都是基督徒，这两个都是基督徒，两个基督徒可不可以离婚呢？这个10节11节这样子讲，他说我吩咐已婚的人，其实不是我，而是主吩咐的，妻子不可离开丈夫，如果离开了就不可以再嫁，不然就要与丈夫复合，丈夫也不可以离弃妻子。那我们看到这段圣经呢，我们可以想象到当时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一些基督徒，这个他们受到了这个禁欲主义的这个影响，结果有一些太太已经离开她的丈夫了。那保罗对这些太太的教导是你不可以跟他离婚，那你要回到他的这个面前，那这个事就是要跟与丈夫复合。这个所以那保罗在这里讲的是跟这个妻子讲嘛，其实对丈夫也是一样。所以一对基督徒的这个夫妻，如果有一方这个离开另外的一方了，那圣经的原则是你要回到他的这个面前来。那保罗这样子的这个教导跟圣经里面其他的地方的教导是一致的。马拉基书2章16节，神这样子讲，马拉基书2章16节说，我恨恶休妻和以强暴待妻子，万军之耶和华说，所以要谨守你们的灵性，不可以行诡诈的事情。所以神的表态是什么？圣经的原则，上帝说我恨恶休妻，这个休妻的意思就是离婚。那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这个第19章第4节到第5节，马太福音19章第4节第5节是这样的教导，造物者从起初造人的时候就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话你们没有念过吗？这样子他们不再是两个人，而是一体了，所以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个两个人一开始上帝的创造造男造女，这两个人一旦结了婚，他们二人成为一体了，既然是一体的话，怎么可以再分开呢？怎么可以再分开呢？所以这个那耶稣在这里讲，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有的人说我们当初结婚的时候还没有信主，是不是我们是个婚姻是神配合的呢？其实这个有一件事情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上帝设立婚姻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设立的？创世纪2章 ，OK， 人堕落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创世纪3章。那换句话说是什么意思？换句话说，这个创世纪3章以前没有所谓这个信主的跟不信主的，没有这回事情。 所以神设立这个婚姻的制度是给所有的人，给所有的人。那婚姻的这个制度本身，所以这个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个配合不只是这样，这两个人结婚是神所配合的，而这个婚姻制度本身是上帝设立的。上帝设立是什么？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呀，这个联合这个字很有意思的，我以前讲过这个联合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啊？有谁还记得？啊，这个联合的这个意思就是以强力胶一样 glue together。Okay, glue together, 我不知道你粘过东西没有，这个以前这个 crazy glue 有一种这个强力胶叫 crazy glue, 刚刚出来的时候这个粘性很强的，那你粘的时候不小心会怎么样，有没有这个经验啊？你把这个大拇指跟这个食指粘在一起了，粘在一起就很麻烦了。Okay, 如果你硬撕的话你要包脱一层皮的，如果你不小心粘的时候这两个粘在一起的话你要怎么办，你要去拿一个很薄的刀片然后从中间把它切开，如果你技术好的话切到正中间的话你就不会流血。所以这个与妻子联合的两个人是什么，这两个是这个强力胶把它胶在一起的，是这样的。所以离婚这件事情啊，是对双方都造成很大的这个伤害，就是这个原因。你把两块木头用强力胶粘在一起，你一把它掰开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啊？这个掰开的时候这个之间的这个接触面就残缺不全了，很多的这个伤痕。所以圣经为什么啊不要我们去离婚呢？有这个其中刚才我们看到的第一个原因是二人成为一体，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已经成为一体的话就不能够分开。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马拉基书第二章，我们刚才这个读的马拉基书，马拉基书第二章说这个婚约是一个约，是一个 covenant。 这个约是什么意思？约是双方在神的面前互相于委身呢，委身，这个委身是一辈子的委身，一个 lifetime commitment， 直到死亡与我们分离。那所以这个约是，这不但是婚姻是个约，并且这个婚姻呢，第三方面来讲的话，这个婚姻是一个反映出来基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基督徒的婚姻是反映出来基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用这样子的比喻说，丈夫跟妻子的关系是反映出来基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所以今天当一对基督徒离婚的时候，他在宣告，用他的行为在宣告基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可以破裂的，可以分开来的，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跟我们所立的这个约，我们在这个约里面，基督跟教会是头跟身体的关系，是不能够分割的。 OK， 头跟身体不能分割的，分割的话这个叫砍头，所以这个是不可能的这个事情。所以基于这些不同的这个理由，所以基督的话是不能够去离婚。那我们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面，这个堕落世界的结果，这个罪影响到我们每一个这个部分。那可是今天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那耶稣基督拯救我们，不只是拯救我们脱离神的这个审判，并且耶稣基督要拯救我们脱离罪所带来的这个影响，包括在我们个人身上，跟我们这个婚姻，我们的家庭里面。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的目的，不只是来呼召他自己的这个百姓来拯救他们，并且耶稣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来是要给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到更丰盛的生命。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一定要过一个正常的教会生活。在教会里面，耶稣基督继续用教会里面的这个聚会来用圣经来喂养我们，来装备我们，来这个继续在我们身上用他的圣经来洗净我们，洗净我们，把这个从罪所带来的这个错误的思想、价值观等等，把我们从我们身上来洗净。所以耶稣基督用他的这个道来洗净他自己的教会，这是以弗所书里面这样子的这个教导。所以我们的这个神是一个救赎的神 ，Redeemer， 救赎神。什么是救赎神？我们的神不是个 Terminator 啊 ，Terminator 是 Arnold Schwarzenegger 他拍的那个 Terminator， 中文翻译叫什么？ 终结者哈，他拍了那几个电影，终结好像现在又要去拍了，好像州长已经下任不做了，所以他好像回去要拍电影了。所以耶稣基督不是来终结，不是来拆散家庭的，耶稣基督来在我们身上做了拯救的工作，然后继续来在家里面来拯救，这个救恩要延伸到我们的这个还没有信主的那一半。所以这个福音是这个好消息，对我们死在罪恶过犯里面的人是个好消息。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在 Virginia 牧养教会的时候，有一天接到一个电话，这个有一对夫妻打电话给我，他们要来教会里面，哎呀，他问我可不可以做 community service 社区服务，社区服务。那我就问他，哎，为什么你会有这种要求？你信耶稣没有？还没有信耶稣。没有信耶稣，他问你教会可不可以来做社区服务？那我就开始继续问下去了。问到最后的这个吞吞吐吐的这个对对夫妻，最后讲清楚明白了，原来夫妻两个人在家里面吵架打架，打到最后可能有一方打电话找警察了，所以警察来了，最后两个人上了法庭，法庭开庭的结果是啊，念你们是触犯家庭里面的这个出了这些事故，所以你们去罚你们做多少个小时的社区服务 community service。 我就问教会的啊，我说啊，社区服务好好 OK， 我们可以商量商量。我说这样子好了，我们教会有福音聚会啊，每个礼拜晚上有福音聚会，你们来参加我们的福音聚会，说你可以听一听，你不需要信 OK。听一听，听一听是没有害的。你在参加聚会来听的时候，我把这个时间也算在里面。他要做多少个小时嘛？有一个表啊，他哪一天做了几个小时，要我签个名的。那我说聚会完了以后，我们还要收拾桌子椅子啊，那你们也帮忙一下收拾桌子椅子。啊、哦，对，那他们就开始来福音聚会了。所以有一阵子这个我们教会的很多弟兄姐妹很奇怪，来了一对很热心的慕道友。聚会一完了，马上就那边抹桌子、擦椅子，然后去收桌子等等，哇，大家都搞不清楚。哎，这对夫妻来聚会听久了，社区服务做完了，他们继续还来，来到最后夫妻两个人都信了主，然后我也替他们施洗。所以这个他们本来家庭里面吵架的，信了主以后，上帝改变他们两个人的生命，那夫妻两个人就。啊，这个婚姻就开始过得很享受的这种婚姻的生活，最后两个人还成为教会里的同工。后来我跟这对夫妻又在他们住的这个社区里面又开了一个新的福音团契，他们就成为同工。那我们在教会里面一起侍奉，哎，一起出去露营啊，去 beach 去度假、啊、等等这个东西。所以今天上帝来，耶稣基督的救恩临到我们的身上，不但临到我们，也要临到我们全家。而且还要领到我们的孩子。所以这对夫妻因为这样子的缘故跑去教会里面，结果最后两个人信主，他们的孩子啊从小就在教会里面长大，从小就跟父母亲去做礼拜，上主而学，然后就学到这个救恩，学到圣经里面的很多这个重要的这个道理。所以这个是神的这个恩典，神在我们身上，神要继续做拯救的工作。那再下去啊，保罗对这个基督徒啊讲完了以后，下去的话要讲，如果这一对夫妻里面两个人里面有一个人还没有信主的话，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去处理？那保罗的吩咐是什么？保罗的吩咐是这个基督徒不要离开那个没有信主的那一半，基督徒不要离开没有信主的那一半。12节到13节，十二节，我对其余的人说，是我说的，不是主说的。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而他也情愿和他住在一起，他就不要离弃他。如果妻子有不幸的丈夫，而他也是情愿和他住在一起，他也不要离弃丈夫。那保罗在这里，他为什么一开始讲是我说的，不是主说的呢？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他跟耶稣基督有不一样的看法，不是这个意思，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保罗说是我说的，不是主说的，是意思就是说，在关于这件事情上面，这个耶稣没有有这样子的教导。那不过我站在这个使徒的这个身份，是这个使徒的意思，就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亲自差遣的人，而且有权力有权柄来代表上帝来跟神的百姓讲话的，是这个意思。 所以保罗作为这个使徒的这个身份地位，他在这里来做这样子的教导。所以使徒的这个教导的话，就是耶稣基督的教导，因为他们是耶稣基督亲自所差派的。所以保罗在这里以他的使徒的身份来这样子教导，这个很清楚的。那保罗在这节圣经里面讲，这个基督徒不可以离开那个还没有信主的那一方面，如果对方没有要求离开的话，那我们在这段圣经里面可以这两节圣经里面可以很清楚的看见保罗的教导是这个非常非常 firm 的，没有妥协余地的。这个跟哥林多第七章前书第七章里面其他的地方保罗教导就不太一样。有些地方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我们看到说保罗说这是我的这个个人的这个选择，你们可以斟酌去考虑 ，OK， 你这样子做也可以，那样子做也可以。可是到了这件事情上面的时候，保罗在这里教导的就是非常 firm， 这个里面没有个人的这个斟酌的这个余地。那为什么保罗会这样子来吩咐说，你信主的不可以离开那个没有信主的？那为什么呢？因为14节。保罗说，因为不信的丈夫因着妻子成为圣洁，不信的妻子也因着那个弟兄成为圣洁了，不然你们的儿女就是不洁净的，但现在他们都是圣洁的。好，那这个圣洁这个字在这里保罗用的不是说这个是得救的意思。所以这个信耶稣不是个全家可以派个代表来哈，这个妻子代表丈夫，信了以后他丈夫也是信的，也不是这个丈夫也可以派个妻子来做代表来信，不是的。这个圣洁的这个意思在圣经原来的文字里面意思是分开来的意思，分开来的意思是吧，是一件东西它从其他的类似的这个物件里面被分开来作为一个特殊的这个使用，是这个意思，是 set apart for special purpose， 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啊，一个家庭里面啊，这对夫妻里面有一个人信主了，那从上帝的眼睛里面看，这整个家庭包括他们的儿女在里面是 set apart 啊，上帝把他们分别为圣。好，那所以这个那为什么上帝吩咐这个信主的那一方不要离开他呢？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子的话，你这个全家会受到这个基督徒的这个影响。那上帝的心意是这个人信主了以后，他在过正常教会的这个生活，教会帮助他怎么样来认识到真理，他自己要有付上这个顺服的这个代价，然后在灵里面有所长进，然后他的见证影响到他的这个配偶，影响到他的孩子。那甚至这个孩子可以因为这个父母亲里面有一个信主的缘故开始去教会，然后在教会里面能够听到圣经，听到福音。所以这个是神的这个心意。所以神不是做抛弃的工作，神是来做救赎的这个工作。所以今天一个人得救的话，就是说神在这个家里面的这个救赎工作已经开始了。那所以今天面临这样子的一个处境的时候，这个基督徒要学习怎么样来依靠上帝，信靠上帝，把这个主权来交给神。那这一段圣经里面很清楚的，我们要认识到一点，这个是保罗针对这两个人，在没有信主的时候结了婚的，是这样的。所以在没有信主的时候结了婚，然后其中有一个人信主了，这个情况应该怎么样去处理？那在我这个很多年的这个牧养教会的这个经验里面，看到一个家庭里面一个人信主，另外一个人没有信主，这个对那个信主的那一方面来讲的话，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很多时候是很痛苦的。所以圣经里面的原则是，还没有结婚的话，你信与不信不要同父一个。不但是旧约里面是新约里这样子讲，旧约里面也是这样子讲，一开始上帝就不要他的这个百姓跟这个其他的这个民族通婚，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那再下去的话 如果没有信主的那一方他要离开的话，那怎么办？这个15节说，如果那不信的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在这种情形之下，信主的弟兄或者姐妹都不必勉强。神呼召你们是要叫你们和睦。你这个做妻子的，你怎么知道不能够救你的丈夫呢？你这个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够救你的妻子呢？那保罗在这里讲说，如果那不信的人就离去，就由他离去吧。在这种情况之下，信主的弟兄或者姐妹都不必勉强。这什么叫做不必勉强这个圣经原来的这个文字的意思，这个不必勉强，这个和新译本这样子翻成不必勉强，圣经原来文字的意思是不被捆绑 ，not bound。有 iPad 在下面，赶快去看看这个不同的版本是怎么样翻译的。好，那现在有一个我们现在周报上印的是新译本，新译本的话说是不必勉强。现在有一个版本叫做中文标准译本，这个版本现在正在翻译当中，这个新约已经翻译完了，在网上你可以看得到。那中文标准译本这个翻译的是不受到束缚，我觉得这个翻译倒是比新译本好一点。那 ESV 这个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它翻译是什么？它的翻译是 is not enslaved。 OK， 其实圣经原来的文字的意思是不被捆绑的这个意思。所以不被捆绑、不被束缚是什么意思？被什么东西捆绑，或者被什么东西来束缚？其实答案很简单，因为这个婚姻是个约，婚姻是这个约。今天当两个人在这个教会里面结婚的时候，他们在上帝的面前互相来立约。在上帝面前互相来立约，所以教堂里面结婚这一对夫妻走在这个台前，然后牧师带着他们然后他们两个人互相对委身于对方这个立约，然后交换这个立约的这个记号一般来讲的话是个戒指，这个戒指。好，那这个教堂里面的这个仪式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两个人在上帝面前立约，然后上帝是见证人，这个他们立约的见证人，参加婚礼的来宾也是见证人。所以你记得这个波阿斯这个跟这个城里面的长老讲说他要娶路德他要那个长老坐下来干什么？做见证人。说今天我要娶这个路德为妻，那个人放弃弃权不肯娶，我现在娶他为妻，你们在这个事情上做见证人，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教堂里面的这个结婚的典礼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这个互相的立约，这个誓言最重要的不是最后那一句话你可以吻一下你的新娘，这个众人都在等那一句话然后就拍个照片什么等等。其实最重要的是两个人在那边立约立约。好，那这个约的话就是我们受到这个约的这个捆绑，你受到你这个誓言的这个捆绑。这个约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就是一直到死亡使我们分离，那死亡这两个人里面有一个人死了以后的话，这个约就自动的这个解散了。但另外一方面，没有过世以前的话，这个是我们受到这个约的这个捆绑。那为什么另外那一方会要求离开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上下文告诉我们15节说，如果那不信的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在这种情况之下，信主的弟兄或者姐妹都不必勉强不被捆绑。神呼召你们是要叫你们和睦，对啊，呼召你们叫你们和睦什么意思呢？今天一个人信了主以后，他的新的信仰可能在他家里面会造成冲突，这个新的信仰会在那一家庭里面会造成冲突这个是为什么？因为一个人没有信主以前，这个圣经里面说我们是在黑暗的权势之下，所以一个人没有信主以前，这两个人都是在黑暗的权势之下，所以他们两个是同一个国度里面的人。 那今天当这两个人有一个信主的时候，上帝是把这个人从哥罗西书说从黑暗的权势之下拯救出来，进入他爱子的国度里面。好，那现在问题来了，现在是一个是在黑暗的权势之下，另外一个是在耶稣基督的国度里面，这两个国度是相争的国度，这两个国度是一个相争的这个国度。所以耶稣讲这个他来到世上的结果，其中一个造成的结果是家里面动刀兵，是这样的，动刀兵，你的家人反而成为迫害你的人，就是因为这两个人都是在不同的国度里面。那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是要两个人都一起在他的国度里面，这个是神的心意。所以有时候当两个人他们本来都没有信主，自己走自己罪人的这个道路，当然这个罪人的道路是痛苦的，会有很多的矛盾，会有吵架，会有很多其他的这些冲突等等。那今天信了上帝拯救了一个，那另外一个会跟他，因为大家在不同的国度里面，那所以会有排斥的这个现象啊，因为这个人的信仰所带来的这种冲突。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保罗说上帝呼召你们是要叫你们和睦，是这样的。如果那个不信的那一方他受不了我那个配偶的这个信仰，他要求离开的话，那保罗说在这个情况之下就让他去，那基督徒的话就不受到这个婚约的这个捆绑。所以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件很真实的一个状况，是这样的。所以很多年前这个我在读硕士的时候，有的人跟我介绍女朋友，我说介绍女朋友可以，就是有一个条件，不要介绍基督徒给我当女朋友，还要陪她去教会，还要祷告，受不了，受不了。哎，这是两个不同国度里面的人，哎，不过后来自己看到女孩子，乖乖的跟她跑到教会里面去，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上帝有效的呼召，上帝有效的呼召，所以就开始跑去教会，然后最后又结了婚了。所以这个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面，都要在我们家里面来成就他救赎这个工作。那为什么如果没有信的那一方他要离开的话，这个上帝许可这样子的情况才离婚呢？因为这个婚姻是什么？婚姻是二人成为一体的这样的关系，二人成为一体的关系，这个是两个人成为一个单元，一个 unit， 一个完整的单元，这样子一个光景。如果一方他抛弃了另外那一方，一方抛弃了另外那一方的话，这个二人成为一体的生活已经不能够维持下去了，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上帝来许可离婚。那如果基督徒的夫妻里面有一方抛弃另外那一方的话怎么办？我这段圣经里面保罗在这里只提到这两个人里面有一方面没有信主。那其实如果基督徒的家庭里面有一方抛弃另外那一方的话，那教会就要领导教会里面的这个长老牧师就要跟他去辅导他，教导他关于圣经里面这个真理。很可能这个人这个教会生活不稳定，灵里面出问题，对于神的这个教导，圣经里面的教导不肯顺服或者是他没有在灵里面继续在教会里面过正常教会的生活，灵里面在不断的这个长进。那如果他不接受辅导的话怎么办？那再下去的话，教会就要领导就要对他提出正式的严重的这个警告。你现在在抛弃你的另外那一方，你的配偶丈夫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基督徒的婚姻是丈夫与妻子的关系，像基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你不能去抛弃另外那一方，这个是很严重的这个罪，而且是严重影响教会的这个见证。那如果再下去他还是不肯悔改的话怎么办？还不悔改的话，那教会要停他圣餐，不允许他继续领圣餐。那不允许领圣餐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这个是你最后的警告， 是我们 cut off fellowship， 跟你之间的这个团契，我们跟你这个之间的这样子的这种主内肢体相交的关系的话，这暂时我们现在要停下来。那如果他还是不肯悔改的话，有没有？有的。那我在教会里面我看过不肯悔改的结果，有的人他另外找别人，跟别的女人跑掉了，有的。那在如果他还是不肯悔改，他辅导也不肯接受，啊，教会对他提供严重的警告，不肯悔改。他如果停圣餐了，他还是不肯悔改的话，那最后教会做的最后一步是什么？最后一步的话就是开除他的会籍。那透过这个方法来告诉他，你现在所犯的这个事情是很严重的一个罪。这个罪不只是影响到你自己，影响你的家庭，影响到你的儿女，影响到耶稣基督的整个教会的这个见证。而且这个罪有一天上圣经里说你人种的是什么，你收的就是什么，有一天你要吃这个苦果的，这样的。所以上帝透过不同的这个方法来挽回，目的是要挽回这个婚姻。那也有人就是因为怕被教会开除会籍，最后他没有去抛弃他的这个家人，然后这个跟另外那个人去跑掉的，也有的。所以这个是上帝用不同的方法来保守我们的婚姻，来所以正常的教会生活是很重要的。如果一个人你有过正常的教会生活，那教会如果开除他的会籍，或者跟他 cut off 跟他 fellowship， 他说我本来就没有 fellowship， cut off 对我来讲没有什么重要不重要的，没有什么影响的。那这样子的话，他因为没有过正常教会的生活，所以他这种 protection 他的保护，教会对他的保护就没有了。对于这个很重要。如果没有信主的那一方，那他如果要离开的话，那圣经说你就让他去离开，那基督徒不受这个事情的捆绑。那这个基督徒的话就可以另外再找主内的弟兄或者姐妹去结婚。可是基督徒的话就不能够主动的要提出来离开对方。那是第十六节，保罗说，你这个做妻子的怎知道不能够救你的丈夫呢？你这个做丈夫的你怎么知道不能够救你的妻子呢？那今天当信主的这一方不抛弃另外那一方的话，那有几件事情他该尽的责任。一个是什么？他过得按照圣经的这个教导去做，把这个主权交代在上帝的手里面。那另外一方面，让上帝继续有机会透过他来影响到另外那一半，以至于希望另外那一半来归到耶稣基督的这个名下。那这个里面可能是一个很长的这个过程，有的可能是20年的，有的有十几年的。这个十几年的话，这个也不是很罕见的这个情况。所以一方面是人尽了人的这个本分，那另外一方面是这个相信把交这个主权交给上帝，来看看上帝怎么样来带领这个婚姻。那如果另外那一方他主动的要抛弃，他要离开的话呢，那他要为他所做的这个决定来承受这个后果。所以今天上帝在我们身上不只是来拯救我们，要来拯救我们这个整个家庭。我在 Virginia 牧养教会的里面有一对夫妻，这个妻子信了，本来两个人都没有信主，这个妻子信了主。信了主以后就家里面就是夫妻两个人就开始的时候经常吵架，为了他信仰的这个缘故，这个妻子就没有离开他的丈夫。那妻子来教会做礼拜，然后带着他的两个儿子也来一起来教会做礼拜。那这个丈夫还挺爱他的妻子的，所以而且是他丈夫是属于 protective 很保护型的那一种人，所以后来丈夫这个看他算了没有，还是一定要去，好了，那他就妥协了。那礼拜天我开车带你们来教会，开了教会，这个丈夫心里很硬，他不肯来聚会的。所以他把他们 drop 到教会以后，他跑到教会附近的 shopping center 去逛一逛，买东西吃东西去，完了以后来接他们。接了以后这样子过了几年了，几年以后开始心又软一点了，上帝在他心里面做工了。 他现在来教会，他勉强了跟你去参加教会聚会。不过呢，问题很多。开始教导的时候，他慕道友，他这个问题很多。我这个人是他是数学系的博士，所以他是有一点这个思想是这样的，有思想，他问很多问神学的问题，问多了以后，最后问题越来越少，然后他固定来参加教会聚会。过了几年以后，这个人后来信主了。信主了以后，那时候他太太这么多年来一直很追求，信主了不久就跟他太太两个人一起教主日学，因为他太太教一般主日学的。再过一阵子上台讲道去了，讲福音的信息。所以而且教会里面当执事，当得还不错，这个执事负责管这个 GM 的啊，管这总务的，做得还不错。所以这个是神在他们这个家里面所做的这个工作。这个太太等她丈夫信主等了很多年，十几年了。我有这个丈夫的这个受洗的那时候讲的这个得救的见证，我拍了录像拍下来，所以以后我们礼拜晚上福音聚会有一天晚上我要来放这个录像。所以上帝在我们身上做很奇妙的这个拯救的工作。这个先生信了主，不但信主而且很追求很认真的。所以这个教会开神学课他是一定是不漏的这样子。我们教会开神学课不容易啊，我们请一个这个林慈信牧师来教会，他教神学课是一个周末讲20个小时的课，我们礼拜五晚上讲，礼拜六整天讲，然后礼拜天下午再讲，讲到礼拜天晚上结束，他从礼拜五晚上到礼拜天晚上之间要看20个小时的课。所以他一来的话，我们就在那边上课，上到最后礼拜一什么，大家 take vacation 休息休息一下，脑筋太紧张了，爆炸了，吸收东西太多了。所以神在我们身上要来做这个拯救的工作。我们在座大部分可能是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我们不是在基督教的家庭里面长大，我们当中很多人可能我们结婚的时候根本还没有机会听到福音。那今天上帝在我们身上不只是要来做我们个人身上来做拯救的工作，并且上帝的恩典要透过我们带到我们的家人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你是救赎的神，我们也看到我们是活在一个破碎的世界里面，看到我们周围里面有这么多破碎的这个家庭，也看到我们很多同胞他们在这个破碎里面痛苦当中，愿你自己的恩手临到他们的身上，透过你在这里教会的这个见证透过教会的不同的聚会，你来呼召你自己的百姓，因为你要把他们从这个罪恶的捆绑当中，从这个世界里面呼召出来，来到主你的家中，来一起过着圣洁的生活。愿你在我们身上你继续来做拯救的工作，你把我们教会里面我们有家庭另外的一半还没有一起过属灵生活的，我们求助你在他们身上你来做感动的工作。愿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